廠，咁啊叫佢布施啦。嗱，佢憎恨廠，咁啊叫佢忍辱啦。佢呢個人愚痴心廠，你就教佢修呢個因緣觀啦。啊，如果呢個人業障廠，你就叫佢念佛啦。咁啊，佛咧就觀機事法啦，凡此種種啦，都係一種方便法門，就及搞脱。咁啊，佛以方便法門度眾生，只不過係表面，但係最終嘅目的咧，就要令佢搞脱，令佢成佛道啊！所以就殺翻先，嗱，結束一代時教之前，就叫殺翻先。咁啊，法花經啦，就係將佛一生人所説嘅道理，所教化咁多個眾生啊，咁啊，佛一到法花會上咧，都為佢哋受罪嘅，啊，即係等於話經過咁長嘅時間，一步一步咁啊鍛鍊訓示佢哋啦，到到法花會上嘅善根成熟啊，佛都為佢受罪啦，就好似一個老師先從幼稚園同埋小學、中學、大學。咁啊，而有碩士，咁啊，跟住咧攞博士位啦，咁啊最高啦。咁啊，佢攞到嗰張博文憑咧，可以講咧，佢修學完畢啦，係最高嘅榮譽啦。呢啲都係屬於佛咧一種嘅方便法，但係最後咧就要令佢哋每一個人都得到解脱成佛道，就獲依無盡嘅功德狀。咁我哋成佛得到解脱，咁啊當然得到無盡嘅功德，因為成佛咧，我哋通常講有三根，係有四智，係有五眼，係有六通，有十力，四無所畏，十八不共法，呢啲都係佛咧本有嘅功德啊。咁啊，一層中有層到七，一一七有難。知佛一一佛知众会中，中我见行愿菩提行。咁啊，此四句经文咧就系、是、说明啊。咁啊，一层之中就有啊无穷咁多个佛国土啊。嗱，咁呢啲境界咧，就在《花严经》啊最多。咁啊，普贤菩萨行愿品咧系属于《花严经》啊嘛，属于《花严大教》啊。咁啊，花蓮大教裏邊咧都有十二門，所謂一多相容啊，大小無礙啊，事事無礙啊，理事理無礙啊，有十種圓門。嗱，咁啊，一群中就有咧塵數嘅國土，下即係國土。咁啊，即一粒微塵裏邊咧，就係、是、包含有啊，都唔知幾多幾多微塵，數唔盡咁多個國土。咁啊，呢種嘅理論咧，就佢哋一多相容，微塵就一粒，咁啊一啦，一粒微塵裏邊啊，都唔知有幾多個塵數嘅國土，咁啊多咯，咁啊一以共多係唔妨礙嘅，啊咁啊好似呢個雲摩室裏邊，咁嘅東方一樣啊，啊但係佢真係能用八萬四千獅子座啊，咁啊一多啊亦都包大小。呢種啊，只有呢個《花蓮經》裏邊咧，先至談得到啊。咁啊，而家點解會有呢啲境界咧？其實因為一切法都係唯心啊，一粒微塵係唯心，所有呢個塵數嘅國土亦係唯心啊。不離自心，一又係自心，多又係自心啊。咁啊，同時自心啊，先至有妨礙啦。咁啊，呢個嘅理論咧係最高超噶，就唔係一般普通嘅人咧所能領悟。但係我哋咧，雖然咧未曾真係實實在在領悟得到，但係我哋在呢個理論上咧，我哋要認識呢啲所謂菩薩嘅境界啊。咁啊，因此佛講《花蓮經》嘅時候咧，所有嗰啲小乘弟子啊，好似乜啊？佢話魚雅就魚龍啊！咁好似現在香港呢個狗執問題，好多人咧，佢話我唔中意移民嘅，點解咧？佢話我移民去美國、加拿大或者澳洲咧，佢話我啊，好似咧啞巴，佢亦都好似跛腳啊， 亦都好似盲眼咁啊。初初我都唔懂喎，後來我都領會啦。所謂啞巴者唔識講英文，咁啊所謂低腳者即係唔會揸車啊。咁啊的確咧，你喺美國住唔會揸車啦，即係住府住啊。普通人上班咧，朝頭早上班揸兩個鐘頭車啊，到佢個 office 住嘅人咧，數唔出咁多啊。咁你話唔會揸車，咁啊點做事啊？冇錯，你可以搭交通工具，真係唔方便。所以佢話唔會講英文，好似啞巴；唔會揸車啊，佢摸只腳。佢話法師啊，佢話你樣樣都得，佢話我哋乜都唔得，咁啊仲有乜好搬啊？都不如去翻香港。咁啊，所以佛講經亦係一樣。咁啊，佢講呢個花言經啊。因為講到呢個一粒塵裏面就包含啊有無量咁多嘅塵數國土，咁啊呢種道理嗰啲小乘啊阿羅漢在座咧，真係如眼就如龍啊，所謂有眼不見啊，呢個清淨真啊，有耳啊，佢聽唔懂呢個言盡大家，所以佛咧咁先就無可奈何咧。咁啊，現一個上六嘅老比丘身，咁啊為佢説呢個小乘法，咁啊先至説呢個四種阿含經，咁啊真係曲隨方便啊！好似乜咧？好似一個老婆婆，咁啊起碼都有五尺高啦，咁啊都算矮嘅啦，咁啊起碼都有四尺八啩，咁啊通常咧一般嘅女人啊，無論佢點樣嘅矮啊，咁啊都有五尺高啦。咁你話佢嗰個仙啊？啱啱開始學行，真係就算垂直嘅手啊都拖佢唔到啊！咁啊，只有呢個老婆婆慈悲啦，彎低個腰，咁嚟救住佢呢個仙，咁啊，佢拖佢呢個仙啦，咁啊，證明呢個老婆婆咧個種嘅慈悲啦嘛。咁啊，佛道眾生都係一樣啊，所謂曲隨方便啊，咁啊，對眾生個根性咁暗頓啊，佢聽唔懂呢個一定嘅大法。所以他就先至從呢個花言經之後，就接呢個小乘法，係為呢一類咧所謂真正暗頓嘅人而設嘅。咁啊，所以我剛才都講過，所謂一粒塵裏邊具足無啲塵數嘅佛國土，真係實實在在體驗係唔容易。所謂功夫未到家，唔容易體會。但係呢種理論，我哋要研究。呢個理論我哋要相信，咁啊一一刹中有難思佛啊，咁啊一一刹，咁啊一個刹即係一個國土，已經有數唔出數唔出咁多個佛，難思啊數唔盡咁多仙佛，何況啊呢個未曾咁多個國土啊，每一國土裏邊都有數唔出咁多佛啊，咁啊可見咧。我哋呢個一粒塵裏邊啊，你話包含幾多啊？即係一粒塵裏邊包括一數唔出咁多嘅佛國土，每一個佛國土裏邊都有數唔出咁多仙佛出世，何況微塵咁多國土咧？當然裏邊出生嘅佛啊，就好多好多數唔出。咁所以呢種境界咧，就係一種所謂圓融嘅境界。咁啊，一一佛之眾會中，咁啊，每一尊佛都響呢個大眾之中啊。咁啊，講呢個普賢菩薩嘅行門，佢話我見得行遠菩提行啊，佢話我見到佢哋啦，見到十方諸佛五塵咁多個佛國土，都唔識咁多個名塵諸佛啊，響是遠呢個普賢菩薩十大願王嘅菩提行。佛普盡十方諸法海，一一無私嘅三世海，佛海及以國土海，我遍修行嘅精舌海，一切如來已清淨，一言具眾音聲響，隨之眾生以鬧音，就一一流佛殿台響，三世一切諸如來啊，依彼無盡。就以圓海嘅行轉理趣妙法輪，我心智力普能入， 嗱，咁啊呢次咧一二三四五六七個海字，嗱咁我先就講呢個海字嘅意思。咁啊每一句經文都有個海字咧，就係、是、形容呢種法門嘅廣大深奧，都如同呢個海一樣咁廣大咁深奧，所以用個海字咧嚟到顯示呢種個妙理嘅難知。嗱，個普盡十方知察海，咁啊十方法界，咁啊世界之多啊之廣啊，好似個海一樣。咁啊，我都能夠咧普盡能夠知得佢一一無邊嘅三世海，一條毛裏面就具足過去、現在、未來三世嘅道理啊！咁啊，一條毛，一個無邊一條毛咧，尚且如此啊！現在一一無邊裏面都具足過去、現在、未來三世嘅道理啊！咁啊，彼此都互融互接，亦都如同海咁廣大。佛海就及於國土海。咁啊，法就係為説法嘅教旨，國土咧就係、是、佛啊所在嗰個國土咧教化眾生。嗱，咁啊，國土就有清淨國土，不亦有呢個五族惡世嘅國土。咁啊，不管清淨國土呢、這個五族惡世嘅淨族土，但係佛咧都響嗰啲國土裏面。咁啊，佢度眾生。咁啊，既然佛多，咁啊，所教化國土亦多，如同呢個海一樣。咁就叫做佛海及以國土海。就我遍修行精劫海啊！咁啊，既然佛咁多，咁啊，國土又咁多，咁啊，我發現啊，響咁多施佛座下。在这么多佛所教化的国土，那么里面呢亲近佛啊，我不单亲近佛，我还要发现在这么多佛的座下听经闻法，那么闻法之后啊，还要依法修行，修行期间不是一节两节，那么经过这个涉海啊，这个涉道多道大道深道，如同这个海一样。咁我遍修行就精劫海，佢一切如来嘅如清净，一念的具足音声海啊！咁啊赞佛啦，呢个说法嘅音声，咁啊一切如来，即系一切之法如清净啊！佢呢个语言咧系好清净，呢个法咧冇呢个粗犷语，冇呢个妄语，冇呢个虚狂语。冇呢個不實語，咁啊佛咧凡有所説啊，係真實，都係如所如説，每説一句話都係同佢呢個自性流出，所以《金剛經》裏邊講啊，佛係真語者，係實語者，係如語者，係不狂語者，咁啊佛咧係一個最實在嘅人，咁啊所以一切如來佢個語言啊。合最清淨，但係一言不具盡音聲海嘛，一句語言裏邊就係具足啊無量嘅説法音聲啊，多到咧好似海咁深、咁廣、咁大。咁啊，所以《維摩經》裏邊講啊，嗰個佛一音語説法，即眾生隨類各得解啊。咁啊，嗱佛就係嚟教子啊，咁啊佢説法咧當然常常都。過千過萬人聽的了，但是他說法是一種一種的語言，一種的妙理，而可是聽經的人呢，他就不只聽到一種的。如果我是一個利根，是一個上智的人，我聽到佛講經，今天好像為我一個人而講，就甚深微妙法，我聽到心地清涼。啊，咁若是嗰個暗頓嘅人啊，暗頓嘅眾生，佢聽到啊， 今日佛呢真係慈悲啦，佢知道我呢個真正嘅暗盾啦，所以佢所講嘅呢唔係話甚深，而係呢適合我嗰種嘅身份。佢知得我個毛病，知得我個習氣呀，咁就對我多多個抖性呀，以及對我多多個鼓勵。咁就所以佛一音說法，咁就眾生異類，每一個人的品性不同，嗜好不同，相不同，善根不同，但是每一個不同的人聽到都好像佛是專一為我自己而講的，所以佛在這個一個言語裡面是具足很多佛法的音聲，如同的海一樣這麼深廣大。他隨之眾生是異咬音，一一流法，一變財海。咁呢兩句經文呢就可以呢係解釋一切如林與清淨，一言具眾音聲海。就如我剛才講啦，他隨之眾生異咬音係隨順呢個眾生，佢呢個心意喜歡乜嘢嘅法音，咁咪一呀一流法變財海啦。佛一言語之中，能夠逐一逐一流出嚟個辯才個發音咧，都適合一切嘅人，就監制一切之如來，依彼個目盡如圓海啊，行遍理趣妙法輪，我心智力得普能入啊！佢話監制一切之如來，即係監制一切之佛啦。就依彼無盡的語言海啊，咁啊，佢一句語言裏面已經具足無邊嘅妙法音，咁啊，佢一語言裏面，咁啊，具足咧無量嘅辯才，具足咧無量嘅語言法音，做乜事啊？佢話唔止五理趣啊，得妙法輪行者即係行相。咁啊，每一言音裏邊都行上啊，轉動呢個大乘嘅妙理，去向呢個佛果菩提，咁啊叫做行轉理趣。咁啊妙法輪咧，咁啊既然佛一語言裏邊，咁啊具足無量音聲海，一一音聲流出個辯才海。教化無量咁多嘅眾生啊，咁你話呢種法係唔係妙法咧？咁啊，當然係妙法啦。咁啊，輪咧就係有推動之功啊。咁啊，我哋聞佛嘅妙法修行，咁啊可以咧點綴我哋嗰啲煩惱啊，就如同呢個車輪咧經過嘅地方啊，可以將嗰啲瓦片壓碎啊。可以將一個鐵片咧，將佢壓扁，咁啊呢個就係輪嘅功能。就譬如佛之法，咁啊眾生如法修行啊，受佛嘅法水滋潤，咁啊能將我哋心中嗰啲煩惱啊，可以剪碎，可以嘅消滅。咁啊我心智力啊，得普能入啊，就話我心心嘅智慧力。咁啊，普能咧去入，即係聞佛説法之後啊，以我嘅智慧力而法修行啊，普皆能夠去入咧呢個菩提妙道。但我能深入於未來，盡一切劫都唯一念啊，三世所有一切劫唯一念際就我皆入。不我能深入於未來，就是話我唔單話以呢個智慧力能夠深入現在一切諸佛嘅妙法，亦能夠深入未來諸佛所說嘅妙法。咁啊，點解佢能夠深入於現在未來一切嘅佛法咧？佢話盡一切劫為一念啊！咁啊，不管過去劫、現在劫、未來劫，不出我哋眼前一念，我哋一念心中就具足咧 三世，所以話三世所有一切見唯一念世都我皆入啊！即係話過去、現在、未來三世，過去劫、現在劫、未來劫，三世一切嘅劫嘅時間，我一念之間咧就可皆接入啊！嗱，其實咧。呢種道理呢，我哋就可以用呢個眼前嘅現量嚟比較。我哋嘅人嘅嘴只係一個，但係唔能夠同時講幾樣嘢嘅。其實我哋嘅心念咧，嗱，我即係講一句話，嗱，咁一句話咧已經過咗噶啦，呢句話就已經係過咗啦。等於話呢一秒啊，即刻咁啊，一秒過咗啦，咁啊就現就變成現在啦嘛。其實我們現在啊，一念都未曾起得到，跟住又過咗去啦。咁啊，我哋望於下一念咧，就叫做未來。其實我哋一念之間啊，我哋一個24小時秒秒之間咧，有過去、有現在、有未來。我哋一講一句話，馬上就過咗啦，就變成現在啦。咁啊，跟住來啦，咁啊，未來咧。所以我哋每一句話裏邊，每一個念頭，每一秒，每一刹那咧，就係佢捉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其實不離我哋一念心啊。咁我哋推而廣之，所謂三世啊，過去世、現在世、未來世，我一念之間都能夠捧皆接納，即係不念具足三世。但我於一念就見三世。所有一切人之子，亦像入佛境界中疑幻解脱的及威力。他说我一念之间见到三世所有一切的人之子，那这两句经文呢，他们一直读下去。他说我就一念之间，我就见到过去十方三世佛，见到现在十方三世佛，见到未来十方三世佛。那么佛的人中的之子啊，人之子即是佛，因为之子的力量威猛，咁啊之子的力量咧雄壮啊，咁啊就譬如佛之法，如同之子咁威猛，咁啊能够摧服所有一切嘅外道啊，咁啊佛所之法能够令我哋咧顿断烦恼，咁啊所以话咧，我在一念之间。就見到過去、現在、未來所有一切人中的獅子，即是呢佛。那個逆象入佛境界中的疑幻解脫及威力。那麼我一念之間，那麼既然見到三世佛呢，那麼我們見到佛呢，就梗是親近佛，那麼聽佛呢，其實咁啊，聽咗佛之法，咁啊，當然就如法修行啦。咁所以我哋咧就常常啊，得到進入佛嘅境界。即係佛係乜嘢嘅境界咧？我亦係咁嘅境界。咁啊，佛知佛見啊，我亦佛知佛見啊。咁佛有圓融無礙的境界，我亦有圓融無礙的境界。他說逆象入佛境界中，在疑幻以及解脫以及這個威力，那麼疑幻就是講修行的過程，他觀一切法呢一定要疑幻，那麼靈驗經，那麼最後呢有所謂50重陰魔啊，咁啊現在咧我就係講到呢個50重陰魔，咁啊差唔多講完呢部經啊，咁啊50重陰魔咧就色陰有10重，受想行識呢個五陰裏邊啦，每一陰都有10重魔境啊，咁啊呢啲魔境咧其實咧本來平時就冇嘅。如果你不用功、不修行啊，冇呢啲境界現前噶。咁啊，由於你嘅人用功，咁先至有種種嘅境界現前啊，或者見到佛，或者見到其他種種嘅境界啦。 咁啊，呢種境界既然咧從呢個修行嘅禅定中啊先至有，咁啊等於話咧就見到種種境界，證明你係修行啦。咁啊，既然你真係修行，見到境界就説明啦，你係一個好好修行嘅人。咁你應該就唔好貪著，唔好執著，唔好生個歡喜心，你更加唔好得逢人都講。咁啊，又話見到觀音，你又話見到，其實我真係出家幾廿年，我從來都未見過。咁啊，或者我冇修行啦，但我從來都未見過，我想見都見唔到。咁啊，但係好多人好容易見噶，佢開口又話見到乜，埋口又話見到乜，但係或者佢真係修行。咁啊，即使修行見到呢啲境界咧，你都唔好講啊，一講親咧，一嘈親啊，或者咧你咧欺唔破啊。你就俾嗰啲境界轉咗去啦，就落於呢個魔道。因為呢種境界純粹係在你個人呢個用功裏邊得到，本來係一件好事，等於話證明你係用功啦。唔用功嘅人就冇嘅。咁啊，證明你用功啦，但係你一生歡喜心，咁啊，嗰啲魔咧就嚟啦。點解嗰啲魔就嚟咧？因為用功用得好啊！因為你嗰啲禅定嘅功力咧，可以震裂嘅宮殿，嗰啲魔宮殿啊，令到嗰啲魔王、魔子、魔孫心生恐怖，所以佢要嚟破壞你。但係佢莫奈你何噃？但係如果你起一念心，生個歡喜心，或者生個貪著心，我以為自己了不得啦，我整整架。幾好啊！咁啊，之前啊，或者生個歡喜心啊，咁啊，啲魔障咧，即係唔知你呢個弱點啊，佢就破壞你個心，佢就破壞你個善定。咁啊，呢種個過處咧，你一係就冇無聞，即係你從來唔聽經，唔知道呢個境界嘅情況。咁啊，一係咧貪著心痛，唔打得破。所以我哋一個真修實行一個正式嘅佛教徒，你即使用功用到見到乜嘢境界，你同人哋講都冇問題啊！你一講親，你一生個歡喜心啦，咁你自己呢個內心嘅魔障咧就障住你，你不定你會為魔所染啊！咁啊，因此佛而教我哋修呢個如幻觀。咁啊，一切法都系如幻如化，即使我哋用功见到嗰啲境界，都系如幻，不过系暂时你入定或得好见到啫，你一出定就冇噶啦。咁啊，如幻如化，唔值得欢喜。如果你咁样了解佢如幻如化咧，唔生执着啊，你个功夫就会上进。咁啊，继续修行，咁啊得到解脱。咁啊，佢哋如幻解脱及威力，威力咧就可以讲成佛之后啊，得到解脱之后，一种嘅度众生咧咁妙用，亦即是系方便。嗱，咁啊，你想度人啊，都要有威力噶喎。咁啊，如果你冇啲威啊，咁你想度人，咁咪必听你噶。咁啊，亦都要有余，咁啊，亦都要有威啊。所以個威力咧，就係講佢度眾生嘅時候，唔單話呢個純者、善良者、道理化道啊，即使係頑強者、剛強者、頑固者，所謂嗰啲老固執、老糊塗啊，佢都要聽你話嘅，佢都受你教法。咁啊，呢種就係你個威力，屬於啦嚇，成佛以後啊，呢個度眾生嘅方便。咁啊，講到呢次。時間已到，咁啊香香蚊香，付於下星期五。咁啊，希望大家咧，在呢個天時咁熱嘅情況之下，咁啊共同研究呢個佛經嘅道理。咁啊，希望得到呢個心啊清涼。咁啊，我哋嘅心清涼啊，咁啊外境亦都清涼啦嚇。咁啊，我哋想清涼咧，就唯一辦法就修呢個普賢菩薩嘅十大願望。咁所以我哋今日系继续讲第十四页第四行开始，十方尘客思无边， 我皆深入的意言中，所有未来照世灯的成度显化得五群友。第一句十方尘刹啊，就是十方国土里面啊，咁啊天无边啊，无边啊就是一条毛，就是我哋身上一条发或者一条头毛啦吓。咁啊，佢哋有个边边啊，即系最尖嘅地方，咁啊叫做边啊。现在嘅意思即系话咧，十方国土都在我哋一条头毛啊。呢個尖尖的地方就包含了了，不單一微一一毛，即是一條毛尖如此啊，所有的毛尖啊，每一毛尖裡面都能夠含藏十方國土。那麼這種境界呢，就是在這個花園經裡面啊所說的，所謂他們一多無礙，咁啊，亦都可以講咧，叫做事事無礙。嗱，一無邊係個事相，即係眼可以見噶。咁啊，十方國土，咁啊，國土咧，我哋亦可以見到噶，都係叫做事相啊。咁啊，事相而不障礙呢個事相，咁就叫做事事無礙法界啊，亦係叫做一，而更多咧係相容。咁啊，呢啲完全咧就係一種啊，所謂佛咧悟到個境界。咁啊，花蓮經裏面嗰啲境界咧，就唔係我哋嗰啲普通嗰啲凡夫俗子啊所能夠咧瞭解得到嘅。咁啊，所以好多人就啲問題咧，佢都發生疑問啊，個法師啊，講到動呢個動不動講先，都係不可思議，呢啲係不可思議境界啦。啊，咁啊，開口就話係佛境界，唔係我哋所能知得到。咁啊，然之後我哋點樣先可以學好咧？咁啊，有咩事就證明咧？嗱，所以我哋現在咧就可以啦，講一個普通嘅比例。嗱，從前冇呢個太空學，固然大家都唔知啦，根本就冇呢件事發明。嗱，咁啊，現在太空學，相信咧唔单话大人知道有呢个名词，真正相信确实有呢件事，连细路仔啊，六岁个佢都知啦，有个太空穿梭机啊嘛，无线啊嘛，咁啊日日佢都做，啊到四点零钟嘅太空穿梭机啦，咁啊起码咧，佢当然啊，佢又只系睇公仔，当然佢就唔懂啊乜嘢叫做太空，其实唔单话细路仔唔懂啦。其實我哋真係現在，除非你學過，咁如果你冇學過啊，太空嘅科學呢四個字係人都可以脱口而出，除非你係白痴就係呆啦。你總之唔係白痴，你係正常啊。而每日呢個報紙又好，電視又好，新聞又好，你任何一個線索啊，你都可以見得到呢啲咁嘅新聞，可以聽得到咁嘅新聞，但係學唔。如果你再問咧，咁乜嘢叫做太空啊？我相信好多人肯定答唔出。點解？你冇學過啊嘛？係佢哋嗰班專家咧，日日咁啊用腦筋去研究，咁啊佢哋就唔單話懂啦，懂到變成實用添啦。咁啊，的確呢個太空家庭子啊，飛到好快好遠啊，登到呢個月球。咁但係我哋呢啲冇學過呢一科嘅啦。咁啊，亦係得個思辨，亦就只可以講思其言啊，根本就不知其所以然。其實佛境界都係一樣。嗱，太空嘅知識係人都知，我哋唔能夠因為我哋只係懂佢呢個名詞啊，唔懂佢裏邊嘅實學，我哋就否定咗冇呢個太空嗰種嘅科學，我哋不能否定佢嘅證明。只不過咧，唔係我哋嘅境界。咁我哋現在佛嘅境界都係一樣。在呢個經裏邊講，所謂呢個一多無礙啊，大小相容啊，事事無礙啊，呢個境界的確咧係佛境界，係學佛嘅人咧都曾經聽過。但係我哋就唔能夠話，因為只係聽過唔見到或者唔懂啊，就否定咗。 佛嘅境界。所以我呢個比例咧，應該都結合多少邏輯，唔會話太嘅離譜。因為我哋每一個人所知有限，你未到呢個程度，你嘅修養未曾達到呢種境界，當然咧就唔知啊。咁啊，現在我哋總算好彩，雖然我哋咧未曾親證佛嘅境界，咁啊總係叫做咧信佛都知道有一件咁嘅事。但係好多人知㗎，你冇讀佛經，你冇信佛，冇聽過，你就連呢個名詞你都未聽到。嗱，咁啊，太空知識都係一樣啊。我哋生存在呢個文明社會，都話民主國家，可以你即使唔懂佢個內容，但係你都知道有咁嘅名詞。但係世界上咧有百幾個國家，未必個個國家知道有太空嘅呢個名詞啊。好多嗰啲落後嘅地方啊，既無電視，佢連石都發生問題啊，仲邊有咁多嘅享受啊？咁但系我哋唔能够话，因为佢唔知道我哋就否定呢件事，咁所以佛境界都系一样，话以一无边坐呢个极微中，啊，十方尘刹之无边里边啊，佢话我皆心入如圆净啊，咁啊庄严佛国土，咁啊十方世界都在一条无边里边。每一無邊裏面都具足十方世界，但是我發現我要出街在一無邊所包含咁多個佛國土裏面，我都要深入不得已，而且要嚴正，要嚴正這個佛國土。所有未來照世燈，今天照世燈就即時是佛，是有佛呢才是可以說法啦，咁啊指導我哋嘅迷蹤，好似一盞燈咧，夜晚啊響嗰啲冷巷啊、少人到嘅地方，咁啊佢懸空咁啊吊一盞燈啊，的確咧，咁啊前後左右都光明啦，對呢個夜歸嘅人啊行呢條路咧，咁啊的確有一種照明嘅作用，不止話黑媽媽又驚賊人，哋又驚鬼，就破除佢呢個恐怖。咁啊，佛亦复如是啊！佛咧以呢个大照，咁啊说呢个种种嘅道理，咁啊使我哋依佛所说嘅道理咧去修行啊，咁啊能够照破咧我哋呢个生死嘅邪见，能够照破我哋呢个黑暗嘅烦恼啊！所以佛咧叫做照世灯，咁啊照世灯咧即时系佛。咁啊，有乜證明咧？嗱，下邊個證刀，以共點法輪，以共説法開悟眾生，咁啊就證明照世燈咧就係佛。家下話所有未來，即係由今日開始，直至到日後啊，一生、兩生、三生、四生、一劫、兩劫、三劫、四劫，未來無窮無盡。这个时间里面所有佛出世，我都呢亲近他啊，他说正道，那么知佛正道，那么这个道字呢就是这个无上菩提道，这个正字呢就有很多种解释的，有这个现实，那么也有这个造成，也有这个生成，嗱咁啊現成嘅咧，就好多世間上嗰啲物件啊，咁啊都係現成成噶。咁啊就譬如我哋呢個佛性啊，係人人咧都係現成，即係話咧人人都有。咁啊亦有呢個生成，嗱咁我哋人類由父母嗰次生出嚟啊，咁啊生成咧，啊咁啊亦有造成一切嘅物質。我哋台上嘅花台啊，或者菩萨，都系用种种人工材料咧，咁啊造成。咁啊，如果生成有生，一定有老病死；如果造成，就一定咧有时有坏有空啊。所谓时时坏空，系生老病死。但系如果现现成成嘅咧，佢就冇呢个时时坏空啊。亦都冇呢個生老病死啦，咁就係啦佛性。 所以處事的程度呢就不是說生成，咁亦都唔係咧造成，那係現成。就係佛咧，雖然佢成道啦，佢修道成功啦，佢成佛啦，但係佢唔係從外邊而得嚟，佢所證嘅係證佢自己本有，佢所成嘅亦係成佢自己本有。咁啊，既然成佢自己本有係現成啊，所以就冇呢個生時異滅，冇呢個生老病死。就天流一个转变，咁啊唔单佛如此，任何一个众生，包括我哋座上咁多嘅人，连我在内，咁我哋因为遇到冇啲修养之功啊，我哋就不能成就啊我哋呢个现成嘅菩提道。咁啊，假如有一日，例如我哋现在听个大愿王，咁我哋呢个十大愿王嘅善根啊。成为这个种子，在我们这个八色田中里面呢，已经呢是留下这个十大愿王的种子。那么若是说我们有朝一日，那么如果呢再遇到这个善知识来到开示自己，那么我们依法修行啊，这些这么善根呢个种子呢起这个愿行，咁啊，善根种子啊，咁啊显发，我哋呢个道心咧可以成就啊，就可以成佛。咁啊，日后有机会咧就成就啊，我哋现现成成个菩提道。咁啊，佢就成道即系成佛。咁啊，成佛之后，咁啊一定咧就系说法啦，所以跟住咧佢就转法啦。嗱，其实我哋转法轮咧。就有呢个嘴点，啊，亦有呢个心点啊。嗱，咁啊，点样叫做嘴点咧？就我哋即刻讲先啦。咁啊，用个嘴嚟讲啦。啊，甚至乎你哋坐上任何一个人，即使你唔识讲经啦，但系你都可以转法轮噶。南无阿弥陀佛，你总会识啩。啊，咁啊，南观世音菩萨，你总识啩。咁啊，南无消灾延寿药师佛，你总识啩。咁啊，進一步大悲咒好多人會念，心經咧好多人會念。好啦，咁你遇到你啲有緣嘅啦，你就欠咗信佛。佢問你今日點信啊？咁你咪教佢念觀音菩薩咯。啊，你就教佢念阿彌陀佛。啊，你就教佢念一卷心經，即係獨孤一味啊！你盡你嘅能力咧，同你嘅相熟有緣嘅人，你能夠欠到一個人佛，你欠到一個人念觀音菩薩啦，發起你嘅善心啦。这个功德都是你自己成就的。那么这个就是口点，其实口点啊都做不似这个心点啊。我们这个心点法轮啊，就好像我们打坐啦，那么我们就好像讲经的嘛，你的心呢好像打坐啦，你的嘴就可以在这里讲经的，不一定对住人啊，你要对住那些天龙八部，要对嗰啲鬼神嚟到讲经啊。咁啊，点解呢？我哋个嘴虽然系转化轮对人，其实我哋个心力啊，如果我哋冇人嘅时候，我哋自己打坐啊，任何一个法师，你哋居士都可以。咁啊，我懂得乜嘢道理呢？我就讲讲啊，边个听啊？法师咁啊，座上一个人都冇，你唔使惊。所谓天龙八部啊，嗱，我日后呢讲呢个人王富国波若波罗蜜经里边就有噶啦，所以嗰啲天龙八部鬼神，佢系于此嘅三宝啊！你若是能够正坐啊，你自己从呢个心里边转化啦，从呢个心里边讲经啊，咁啊嗰啲天龙八部佢听到啦，佢好欢喜啦。你反为你唔讲经啊，你个心唔转化啦，嗰啲天龙八部嘅鬼神都唔高兴噶，唔高兴啊！咁所以我哋做一个法师，包括任何一个会讲经嘅人，咁啊唔单话你在任何场合，你要结呢个法缘，好紧要啊！你要多结啲人缘法缘。咁啊，我哋除咗呢个对象嘅人之外啊，当然啦，唔通同只猫讲，嗰只猫亦唔知我啱，我亦都唔知佢会唔会听啊！我哋即刻就讲人对人啦，咁啊系有限度噶，咁啊要人咯。咁其實如果我哋呢個心轉法輪啊，真係咧 天狼八部啊，嗰啲鬼神啦、啊，佢都听到啊。所以我哋要个心显发亮，亦要个嘴显发亮。呢、这个就系我哋每一个人咧，系应该有嘅责任，亦系每一个学嘅人咧，应该要做嘅事。所谓难啊，别人所唔能够做嘅，我哋咧就去做。咁啊，佢就显发亮。啊，闪发亮！啊，所谓闪者咧，唔系话真系氹氹闪咁啊，佢就闪啊，而系我哋任何时候、任何处所，我哋只要对方有缘，我哋就去发展咧，就菩提善心啊，嚟到大家种下呢个佛法嘅善念，咁啊，佢就闪发亮。咁啊，闪发亮个目的系为乜事咧？佢就嗯，朋友啊，嗯，就系、是、开悟。咁啊，你讲经说法。咁啊，天龙八部包括人，如果佢能够听得懂啊，咁啊能够吓听得个心欢喜啊，佢就开悟啦。所以群友咧，即是众生。咁啊，在人类嚟讲就三子人，如果包括天龙八部咧，咁啊亦都属于群友，群就系多咁解。有咧，即使系天龙八部，咁啊佢都在呢个三界之内，未曾跳出呢个三界嘅凡落。咁啊，佢仍然在呢个三界里边咧，咁啊打